今日正道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九章28至36节。说了这些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今天我们很高兴是有现在在香港的杨顺仪牧师为我们证道。今天的题目是荣光中的盼望。 弟兄姊妹平安啊，在这段日子呢，我们真的很需要，并且很渴求我们这一位以马内利的上帝呢，每时每刻与我们同在，赐下他的平安给我们。今天我们正是面对着很严峻的疫情，很纷乱的社会，我们遇到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看不到出路，没有盼望，又见到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局势越来越紧张。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乌克兰的居民正是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心里面难免有一种郁郁不欢、很郁闷、很苦闷的感觉。按照教会的年历，今天就是显现期最后一个主日。通常在这个主日，教会一般都会集中去思想有关耶稣的荣耀、荣光、荣上加荣、等等这些经文。所以今天我就拣选了路加福音九章28至36节，就跟大家分享。我想了一个比较正向一点的讲题，就是荣光中的盼望。今天我们的确是很需要有盼望，但是这份盼望必须是来自上帝的，唯有上帝才能够给到我们真正的永恒的盼望。人所给予的盼望往往都是虚假的，会令人再次陷入失望或者是无望当中。路加福音九章28至36节呢，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是有关耶稣登山变像。耶稣登山变像的神迹呢，其实三卷福音书呢都有记载的，即是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都有记载。虽然呢内容是有少少不同，但是呢都是要印证三样东西，就是他们要印证耶稣基督真正的身份、耶稣基督救赎的使命，和耶稣基督他为人类带来永恒的盼望。提到呢登山变像，我们不禁又要问一下，究竟耶稣和门徒所当日他们所登的山是哪一座山呢？那有两个讲法的，有人认为呢他们登上的呢就是黑门山，另外有人呢又认为呢是加利利的塔博山。那我个人认为呢应该是后者，即是塔博山呢是的可能性比较高的。为什么呢？因为黑门山在黎巴嫩，就是在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地很北面的地方的。黑门山就是 长年积雪高咧有9000多尺，平时好少人会去嘅，喺一个好宁静同埋咧好隐蔽嘅地方。可能就系因为咁咧，所以有学者认为咧，佢哋登上嘅系黑门山啦。而塔博山咧就喺加利利最南边嘅，高咧系1800多尺。咁上山落山所需要嘅时间咧，相对地系短好多嘅。我话比较咧系符合经文时序嗰个嘅发展。嗱，咁喺登山变像里边咧，就耶稣系点样变像法咧？嗱，我哋睇下三卷妇女福音书咧点样去记载吓。咁喺马太福音17:2嗰度咧就讲到，就在佢哋面前咧变咗形象，脸面咧明亮如日头，衣裳咧洁白如光。咁马可福音9:2-3咧就话，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嘅没有一个能漂得那么白。而路加福音9:29咧就讲到，他们正祷告的时候，耶稣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无论是变了形象或者是变了面貌，经文的重点都是想带出耶稣那份的圣洁洁白和他的荣光。但是严格来说，其实不是变，不是变像，而是显，是显像，是要将耶稣原有的形象呢显现出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呢保罗呢在腓立比书2:6那里他说到，他说呢耶稣本有上帝的形象。在希伯来书1:3那里，作者也说耶稣呢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像。而在使徒1:14-16，使徒约翰讲得更加的详细了。他说耶稣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他右手拿着7星，从他口中出来2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所以与其说登山变像，不如说是登山显像，或者是登山显荣，是比较恰当的。耶稣是真光，自然会显现出他的荣光，而且这个荣光是从他里面发出来的，而不是由外面加在他身上。耶稣基督本来就是充满着荣光的，但是为什么一般人又看不到耶稣满有荣光的形象呢？因为耶稣降世为人，他取了人的身躯，成为了奴仆的样式。在世的时候，他的荣光是隐藏的，被血肉之躯遮盖了。但是当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他的荣光就会完完全全显露出来的。登山显像呢，就是他将来回来作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荣耀登基的预言。耶稣登山向门徒显示他真正的荣光，其实是有什么目的的呢？在路加福音9:28那里开始讲到，说了这话以后约有8天，耶稣就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咁究竟耶稣喺大约8日之前，佢讲咗啲乜嘢咧？以至到佢要带门徒上山，去将佢自己嘅荣光显现喺佢哋嘅眼前咧？嗱，综合路加福音9:18-27嘅经文咧，其实有以下几个重点嘅。第一咧就系，耶稣在9:20那里问门徒，我是谁？直至要带出他自己真正的身份。我们看到经文，当时彼得就争着回答的， 彼得就说，主啊，你是上帝所立的基督。当时耶稣没有否认到的，没错，耶稣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基督，他不单止是以色列的救赎主，他更加是全人类的救主。跟住在九章二十二节那里呢，耶稣又讲了一些很吊诡的说话。他一方面他没有否认自己是弥赛亚，但是他却预言自己要受很多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呢他会预言自己是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其实 他一方面承认自己是弥赛亚，但另一方面他预言自己即将要死。不过他说呢，第三日他会复活，他带出他自己救赎的使命，藉着复活呢，他为全人类要带来永恒的盼望。之后呢，在九章二十三节那里呢，耶稣有警告啊，他说呢，凡跟从他的人呢，都要付代价的，都要受苦的，不是无灾无难无病无痛，不是信了耶稣跟随耶稣的人呢就是一帆风顺的。不是，耶稣跟着说，凡是用自己的方法尝试去救自己生命的呢，必会丧掉生命的，但是凡是为他丧掉生命的呢，必会救到他自己的生命。跟着又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最后耶稣在九章二十七节那里说，他指出有人在离世之前呢，是会亲眼见到天国的荣光的，都会呢品尝到天国的滋味是何等的甘甜。耶稣讲这一番说话呢，对门徒来讲呢，可能是一个奥秘来的，即是说他们完全都不明白耶稣所讲的是什么。另一方面呢，如果他们接受耶稣所讲的呢，就会令到他们很担心、很恐惧、很不安啊，是一个打击来的。为了坚固门徒的信心呢，耶稣不单止用说话讲出他自己真正的身份、他救赎的使命和永恒的盼望，他要让门徒亲眼见到他的荣光，而且亲耳听到上帝怎样为他作见证。所以大约在八日之后呢，耶稣就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祈祷，去寻求上帝的指引。现在呢，我们就一起上山看看当时的情景了。在九章二十九至到三十一节那里呢，记载到正祷告的时候，耶稣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这两个人跟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面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摩西和以利亚呢，是传统，在传统上面呢，是代表律和先知，他亦都是呢旧约的表表者来的。他们在荣光里面显现，谈论耶稣即将离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亦即是呢讲紧耶稣救赎的使命了，印证紧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藉着他的死和复活呢，将人从罪恶捆绑里面呢释放出来，完成救赎的计划的。在九章三十二节那里讲到呢，当时彼得和雅各、约翰他们做着什么呢？原来他们在睡眼睡了。好了，当他们清醒过来的时候呢，就见到耶稣的荣光了，同时又见到摩西和以利亚。不过很奇怪，经文又没有解释为什么他们一眼就认得出那两个人就是摩西和以利亚呢？最有可能呢，就是当时他们得到圣灵的启示了。 门徒忽然见到耶稣的荣光，又见到两位旧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荣光里面跟耶稣聊天，他们当然就会惊惶失措了。忽然见到大荣光而感到惧怕 是正常的，是正常，是人之常情来的。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类似的情况呢，是记载过在出埃及记34章里面的。昔日呢讲到摩西他上西奈山，当他拿着两块法板从西奈山落山的时候呢，他的面皮呢，因为耶和华上帝跟他讲嘢啊，讲的时间可能长了，他的面皮就发光啊。咁当他落山，以色列百姓看到摩西个面皮发光的时候呢，他们显现得很害怕，很害怕，不敢接近摩西啊。摩西当时怎么做呢？他唯有用他的帕子蒙住他的面，咁呢百姓才够胆去接近他。而当摩西再一次上去跟耶和华上帝倾偈的时候，领受律法的时候呢，他就才揭开他的帕子。嗱，呢件事呢，保罗曾经呢在当时的教会呢，是对这一段的记载呢作出了回应的。保罗指出，原来当时有些的信徒因为心里面刚硬，直到今日他们读旧约，特别是读到摩西五经的时候呢，这个帕子呢还没有除去，帕子仍然在他们的心里面，所以他们仍旧害怕。当他们读到摩西所写的书的时候，他们很害怕。保罗说呢，其实这个帕子呢在耶稣基督里面呢已经废去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这个帕子几时就除去。真正信靠耶稣的人呢，是可以躺着念，不用害怕的，看见主的荣光的，一点都不需要害怕。今天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又带着什么心情去读的呢？是不是战战兢兢的呢？还是好像真的跟上帝聊天的呢？那个帕子是不是还在我们心里面呢？以致我们看不到经文的亮光呢？这个呢实在都很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就是那个帕子如果仍然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其实我们没有自由的，我们不能够敞开我们的心灵，将上帝的话语迎接入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真正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呢要试一试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看看我们很多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呢，是带着一种怎样的心情来读的。好了，门徒在山上边呢见到大荣光啊，咁我哋睇下咧经文点样去描述彼得嘅反应咧。通常大家都知道彼得咧就系、是、门徒当中嘅大师兄，通常咧佢系第一个发言，第一个咧有反应嘅。嗱，我哋首先睇下马可福音嘅记载，马可福音9章6节嗰度咧，佢就话彼得当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为什么？因为他们甚是惧怕。而路加福音9章33节那里就讲到，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就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跟着路加说，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彼得他在极度恐惧，不知道讲什么的情况底下呢，他做了一个建议。他建议呢搭三座棚，一座给耶稣，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为什么彼得会有这样的反应的呢？有几个可能性的。第一个可能性就是彼得以为呢在山上面捉了这三座棚之后呢，哇，现在山上面呢有耶稣啦，即是有上帝的儿子啦， 有摩西啦，即系有上帝嘅律法啦，又有以利亚，即系有上帝嘅先知同埋代言人啦，有呢三位重量级嘅人物助阵啊，咁就唔需要再经历什么苦难啦，根本都唔需要下山去走呢条十字架嘅苦路啦。另外一个可能性咧，就系当时已经接近住棚节啦。彼得的建议其实就是，干脆不需要去耶路撒冷守节了，就留在山上守节就得了。另外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彼得根本就不明白耶稣所说他即将要受苦受死的预言，又或者彼得是轻看或者是忽略了耶稣所说的，甚至呢是拒绝接受耶稣的说话，不愿意接受前面的挑战，他是尝试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避免走这条十架的苦路。彼得的建议呢很明显是和耶稣的身份和他的使命呢背道而驰的，所以路加就说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有时我们都或者会好像彼得这样，只是很想停留在一些美好的时刻里面，这里真好，而不愿意离开我们的安舒区，为主受苦，为主作工的。又或者我们都会好像彼得一样，根本都不明白耶稣的心意，只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我认识有些基督徒呢，他们一味很强调呢，或者是说很陶醉在与主同在那种的很甘甜或者很亲密的关系里面，他是不忘记了呢主耶稣的吩咐。主耶稣吩咐什么呢？就说你们要去，去哪里啊？去做什么啊？就是去进入人群当中，去传扬福音，去将教会、将基督的爱带入人群里面，而不是呢单单将人拉入教会呢就算数的。一个真正和主耶稣关系很密切的基督徒呢，他必然是会带着使命的，他会与主同工，领人归主的。今天呢教会呢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常态里面了，我们要怎样去调教一下传福音的策略呢？在这样的新常态底下，我们怎样才可以吸引更加多的人信主呢？这个又是很值得我们去反思的。我估我们不能够再停留在之前这样的方法去传福音，我们真的要动下脑筋，可以有些什么的招式，或者都要 安静、谦卑俯伏在上帝的面前去寻求祂的指引。好了，最后呢我们看看呢山上边跟着又发生什么事了。那在路加福音九章三十四至到三十六节那里讲到了，当彼得讲这话的时候呢，就有一朵云彩来到遮盖他们，就他们就进入了云彩里面，哇，更加的恐惧很惊怕了。有声音从云彩里面出来就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停止了之后呢，就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了。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有三次提到云彩的，不禁令我们是想起呢出埃及记一段的记载，又是呢提到云彩的，就是呢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五至到十八节了。那里记载到呢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呢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呢就停在西乃山，云彩遮盖了山六日，第七日呢他就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 形状咧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喺山上边咧40昼夜。所以咧，凡系熟悉旧约嘅人咧，都一定好清楚知道云彩系代表乜嘢咧？云彩就系代表上帝嘅同在。嗱，我哋睇翻咧《路加福音》9:35嗰度。路家咧就记载到有声音从云彩里边出嚟，就话这是我嘅儿子，我所拣选嘅，你们要听他。上帝喺云彩里边亲自向门徒宣告一样嘢，就系宣告耶稣嘅真正身份，宣告耶稣就系上帝嘅儿子，系上帝所拣选嘅。佢喺救赎计划里边有好独特嘅使命同埋地位。其实上帝唔单止宣告耶稣系佢嘅仔，上帝更加亲自去吩咐，或者系讲系要命令门徒要听他，你们要听他。咁究竟你们要听他系乜嘢意思呢？这个听呢是包含到听到，不单止听到，是听从和信服，而且呢行事为人呢是要按照耶稣的心意而行的。那有很多基督徒呢其实在头脑上面呢都是知道要听从耶稣，要信服耶稣，要呢按照耶稣的旨意而行的，是知道的。但问题就是说怎样才可以听得到呢？还有听到之后怎样去听从，怎样才做得到呢？在这个普遍很注重眼见观察的年代呢，我们怎样可以去培养或者去操练聆听上主说话这种的能力呢？当然透过读经啦，或者是查经啊，或者是阅读一些灵修材料啊，或者是听到好像现在大家这样呢，都可以聆听到上帝的说话的。但是苦心自问呢，我们经常在这些时候呢都会分心的。很多时候读经的时候我们会水过鸭背，听到的时候呢又左耳入右耳出，希望大家不是这样。一是呢就听不明，一是呢就听了之后呢很快呢 就忘记得呢一干二净。究竟怎样可以真正听到上主的说话呢？在这几年我是学习灵修指导的过程里面呢，我深深体会得到要真正听到上主的说话呢，必须要进入一个境界里面的。这个境界呢是一种很宁静、祥和、安歇和静定这样的心灵状态。沙漠教父呢就称这种心灵状态呢是为息。什么息呢？就是安息、平息那个的息。当人进入识这个境界的时候，就是可以去亲近上帝。当然要进入识这个境界呢，是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去操练和去修持的。今个学期呢，我就在信义中神学院呢修了一个科目呢，是叫做识修，是一个灵修工作坊来的。识修这个科目呢，对于很多弟兄姊妹来讲呢是应该很陌生了。可能呢有些人呢听都未听过的。但是我上了几堂之后呢，是觉得很值得去学习，很值得去操练识这个境界。因为当人进入识这个境界，就是说进入一种宁静、祥和、安歇、静定这样的心灵状态的时候呢，就能够与主共用了。 就能够听到他的说话了，就能够明白他的心意了。我都会希望有机会呢跟大家一起呢去操练一下怎样去进入识这个的境界。听到上帝的说话，明白他的心意，是不是就等于可以信服，可以遵他而行呢？恐怕不是。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十一奉献。信了主一段时间的弟兄姊妹呢，一定会听过，亦都知道奉行十一奉献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本分来的。这个圣经是讲得很清楚的，是上帝的吩咐来的。但是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做得到十一奉献呢？事实呢似乎不是的。怎样才可以做得到呢？其实真的不容易的，这个 是一种操练来的。这个呢要视乎我们对上主的信心有几真，也都要视乎我们是不是愿意回应上主对我们无条件无私的大爱。在云彩当中有上帝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听他呢？你有没有听从耶稣基督的吩咐呢？当我们自称是基督徒，其实是表明什么？表明我们是愿意听从耶稣所吩咐的。表明什么？表明我们愿意信服耶稣，愿意跟随耶稣所走的路。耶稣所走的那条路是充满荣光之路，不过同时也都是充满挑战的苦路。你愿不愿意接受主耶稣的邀请，踏上这条十架之路呢？彼得、约翰、雅各是蒙福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被耶稣拣选，可以经常跟随在他身边。不是十二个门徒个个都可以跟随耶稣去一些很特别的地方的。这三个门徒很特别，他们在一些特别的时刻，譬如客西马利园的祈祷，他们就能够经历到一些很特别的异象。当日在登山，耶稣登山显像之后，他们就落山了。落山之后，耶稣就是走向耶路撒冷，走向十字架，向着他自己救赎的使命出发了。门徒永远都不会忘记在那天山上面发生的事情，他们亲眼见到耶稣的荣光，他们亲耳听见上帝的宣告。就是这个这么特别的经历呢，所以帮到他们很大的忙，就是即使日后他们面对逼迫，甚至要面对死亡，他们仍然都是充满着信心和盼望。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更加有力了。我们看看他们怎样去为主耶稣作见证。首先使徒约翰，他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那里，他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没错，使徒约翰他真的亲眼见过主耶稣的荣光，他没有说大话，他说的都是真的。而彼得呢就说得更加的详细了，在彼得后书一章十六至十八节那里，彼得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说给你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荣、尊贵、荣耀的时候，是从极大的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 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是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的。凡是见过耶稣荣光的门徒都很努力很尽力地向其他门徒甚至是向很多很多不同的人去见证了这件事。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见过上主的荣光呢？在你信主的年日里面，你有没有经历过上主很奇异的恩典呢？有没有见过一些的异象呢？如果有，你有没有好像门徒一样为主作见证呢？如果你没有见过上主的荣光，又或者没有经历过上主很奇异的恩典，有没有问是为什么呢？昔日在山上边，三个门徒起初的时候呢都是合紧眼瞓的。当他们清醒了之后呢，他们先至见到耶稣的荣光的。今日或许很多人的灵性都是合紧眼瞓，他们的心灵昏睡了，又怎能够见到耶稣的荣光呢？当一个人经常活在焦虑、恐惧、不安的里面，又怎能够进入云彩里面与上主同在呢？所以在逆境或者疫情当中，我们的心灵就更加要时刻保持警醒。警醒做什么？警醒祷告，要建立恒常的祷告生活，要好好去操练自己的灵性。日子有功，我们就能够见到上主的荣光，在荣光当中得着盼望。今天是显现期最后一个主日，亦都是教会要进入大斋节期受难周的一个主日，3月2号就是圣灰日，是踏入大斋期的第一日。我不知道恩福教会有没有按照这些教会年历来到举行一些的聚会。我们一方面见到耶稣的荣光，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将会见到耶稣的受难。今天的经文呢，是将耶稣受苦和荣耀的一生呢互相结连了。耶稣所受的苦，他死在十字架上面，并不是终局，他的复活是代表最后的胜利。但是最后的胜利不等于可以逃避苦难。从耶稣的一生，我们看到在得胜之前是必须经历苦难和磨练的。但是在苦难和磨练当中呢，我们是仍然有盼望的。因为我们所依靠的不是人，而是主耶稣，这位满有荣光的耶稣基督。耶稣刻意带门徒上山，彰显他自己的荣光，让门徒亲眼目睹自己的真相。其实当中有很重要的意义和目的。耶稣是要门徒知道他自己真正的身份，他是上帝的儿子，这个是天父上帝亲自为他作的见证。他要门徒知道他救赎的使命，虽然他是尼赛亚，是基督，但是他必须受苦受死。不过当他第二次再回来的时候，就不再一样，他是荣上加荣。耶稣是要门徒知道唯有他才可以为全人类带来永恒的盼望。首先耶稣让门徒初尝天国的滋味，让他们知道天国的应许是真实的，藉此去加强他们面对苦难的信心，让他们可以带着盼望迎向挑战，因为他是世界的真光。弟兄姊妹，在逆境或者是疫情当中，我们依靠的又是哪一个呢？ 我们的盼望又是来自哪一个呢？很多时人面对困难的时候呢，往往是会依靠自己的能力，或者呢是会依靠自己的人际网络。他是忘记了上主才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唯一的出路，唯一的盼望。心愿上主的道，他的说话提醒我们，带给我们有亮光，在黑暗当中成为我们的明灯，照亮我们，都引导我们去走前面的路。我们活在这个社会里面真的越来越乱。有时呢真的，如果当我们的眼目定睛在我们周围发生的事上面呢，我们会很彷徨，很焦虑，很不安。所以弟兄姊妹，我鼓励大家多些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这位满有荣光的耶稣基督身上面，因为他给到我们真真正正的盼望。我们同心祈祷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永远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盼望。求你赦免我们对你的不信，对你的小信。由于这些不信和小信，我们会对身处的环境产生很多焦虑、恐惧、不安。又求你赦免我们心灵的眼睛被蒙蔽，只是看到眼前的困难，看不到坐在宝座上面荣耀的大君王耶稣基督。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再一次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在整个社会的环境里面，或者在我们身处的境况当中，能够见到你的荣光，看见你奇妙的作为，怎样在这个黑暗里面发光，怎样在无望中赐给人有盼望。今天我们虽然在这个社会上面，在政治上或者在环境上面遇到很多很多令人担心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唯一和永恒的盼望。靠着你，我们的生命得以复兴，可以与你同工同行，走你赐给我们的路，同时都能够将这一份荣光中的盼望带给我们身边每一个人。主，我们多谢你将你的话语留低给我们，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多谢你，我们这样的祈祷感恩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